您瞧我这模样，我像不像那个素秋？ 素秋不像。 我像金秋。 也不像。 那么我像 泥鳅。 侮辱我的人格。就这意思了。 这意思了。咱们也没有文武场。您上场我打家伙。 成。 我上场您打家伙。 没错 啊。哎，咱就开始了啊。 开始吧。嗯。 您叫。 您叫。 您叫。您叫。别客气，您叫。 我叫。 哎， 我叫就不客气了啊。 那客气什么？ 我叫咱来个全报。来全报，来个条肉，来一条鱼，来四两干饭，来个汤，凑合够了。 那还有俩耗子你吃 吗？干嘛呀？ 吃，让我叫饭呢。 叫什么呀？ 叫板。 哦，叫板。 哎， 叫板，叫板， 老板， 吃的螃蟹有没有？ 一饺面。 哎， 到澡堂子了。 你不让我叫板吗？ 叫板是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多好！ 丁山儿该 什么多好啊？你干不干呐？ 行， 干 来碗汤啊。 饿嗝呀你！ 你说干嘛？ 得有孕。你得有孕， 妈这样， 你得有孕。 我有孕， 哎， 麻烦了我怎么办？强人所难，强人所难， 是。 气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啊！ 你来这样子， 我 考考你，我考考你， 不用你考，丁山。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挡着我，诚心，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 什么 嫉妒？ 不对，半帘倒板。 哦， 这儿啊，好比门帘，您在门帘里边了。 哦，这门帘啊， 哎， 哦，您这还得主脸， 你管得着？ 顶个山，别逗啊，顶个山， 这怎么回事儿？ 我扶着门框来 的，肉门框啊， 没门框， 没门框。 顶个山，哎呦，你该来了，哎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责任，你说什么来着？

去。 以为跟我这求婚的呢， 求你那倒霉样，我跟你求婚呢。 我说什么呀？ 你该说了。华丽华丽，只为今夜访路不走，是你这为何？ 啊，华丽， 坐下。 对。啊，华丽， 别忙。大嫂，请来敬礼。 啊，华丽华丽，只为今夜访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为何？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这是天津卫呀。你外是天津卫不是？ 我知道。你怎么休息？ 我这词儿也不足。 你来晚来了。 什么意思？ 龙门就 哦，龙 坐下。啊，别忙。大嫂，请来敬礼。 啊，还礼还礼，这句放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这龙门居 是庄里。 把你抬。 什么八里台？ 八里台，你完全八里台，这又错不着 了。我知道是八里台 啊。 你说戏词儿， 戏词儿 大王桌 哪？ 大王桌， 别逗了，大王桌的喝动了啊！傲气残破，这又错不着了。 我知道，戏里边的大王桌， 哦、大王桌， 大王桌，大厅一人大嫂可从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你不认得呀？认得。 有病的病，我病的我的那个捅破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那个 日本呐、 啊啊！ 你真笨，你真的 笨、哦嗯！ 有病便治，无病便消。 区区此人大大的有力， 但不知换个了。 你这个高兴， 有病 治， 有病便治多些。有病不别忙， 离婚了，离婚了。 敬来敬礼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龙门郡 是庄里。 大王庄，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从知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但不知他们哪一家呢？ 此人贵至七名换六十换。 你们那里为何欢呼？ 怎么是？ 咱知不道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魏文华合说的《汾河湾》，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一版的《汾河湾》是相当的火爆，而且呢，与我们印象中的其他演员表演的《汾河湾》在包袱上有不小的差别，有许多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夹着姐弟的特殊关系。在表演上多处能感觉到有和姐姐撒娇的味道在其中，可说是一大亮点了。而姐姐魏文华的捧哏是严丝合缝，起承转合相当成功，对弟弟魏文亮的挖苦也是有深有浅，整段中都有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就拿他没辙的劲头，可以说这个段子是男女相声中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好，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来欣赏一首来自巫启贤的《真的谢谢你》，